现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长安街王府井路段东向西方向，西长安街西单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建议司机朋友绕行前三门大街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茄子，哎，为什么会喊这啊？ 因为今天是大家有大笑的日子。 哎，妙啊，这个多么古老的一种拍照的方式。其实拍照的方式呢，一直也在不停的去改变。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人们要喊什么茄子，后来呢，其实喊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对不对啊？ 对，就是每个单位的口号也都不一样 啊。娱乐最王牌，哎，这个嘴型是什么样？ 哎，怎么闭口了呢？ 不太对哈、好吧。先要跟大家这个不能说是这个笑一个哈，我觉得希望你们能够听到节目的时候呢，嘴角上扬，会划出一个优雅，又不是尴尬的弧线。优雅又不是尴尬的微笑，对对 对，因为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所以我们这也是唯一一个纪念人类行为表情的一个节日。 哎，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给大家一个微笑，给大家一个微笑，好吗？希望此时此刻你的牙齿。哎，微笑是不是不要露牙齿的？ 微笑可以不露，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8颗牙齿都露出来。 8颗牙齿露出来， 这标准的微笑表情， 少一颗都不行是吧？ 再见工作。 欢迎你在2018年5月8号星期二这样一天的下午傍晚10分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灿烂的微笑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人生就是一出戏呀、 所以有的时候呢，即使你下班以后有点疲惫，心情不是那么好，看看后视镜，看看反光镜，给自己一个微笑，说不定就好起来了啊。 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呐、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 李丽芬得意的笑，爱江山更爱美人啊，那首歌更多的是一种洒脱。那、这首歌呢是什么呢？ 爱笑的女孩运气一定不差。 哎，对，欢乐，对，就是人生无论碰到什么样子的烦心事，都不要忘记对着自己有一个微笑哈、哎，今天是这个世界微笑日，祝大家笑口常开。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晒着这个傍晚的阳光，也能够笑一笑。 对，或者给我们发来一张微笑的表情 啊哈 照片。 我们是不是以前搜集过大家这样的照片？ 是， 我不记得了。反正今天既然是世界微笑日嘛，那咱们就看看大家的这个笑容是不是好不好？ 到底有多灿烂？记得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跟微笑有关的。对，是海龟先生的一首微笑。那这样的音乐呢，其实会不由自主的让你整个的节奏都轻快起来啊。 对，心情大好，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获得快乐的方式非常简单，长大之后怎么越来越难了呢？ 嗯，赶紧微信找到白杰 FM 吧。 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余地，希望祝福环绕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期待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 可以把你们随手一拍的微笑的照片，最好是随手一拍啊！你要是翻相册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还有点费劲，尤其是现在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就不包括手握方向盘的你了。 嗯，还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照片之后是有一个对比照的，不微笑和微笑差别还挺大。 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算是一个报道， 嗯， 就是说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对着镜子可能会是一个苦笑，对不对？ 对，就是 想笑也笑不出来那种。 对， 但是你可以一直对着镜子苦笑没关系 啊， 这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 嗯， 一种呢你苦笑着苦笑着 就哭了， 你不要这样好吗小雪啊，就是哎，对你说的这也是一种可能，那真是太悲伤了。 嗯，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会被自己的表情逗乐。 哦，嗯，也是有道理的。 啊， 所以时不时的微笑一下，不管心情好与否， 哎，试试看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下班路上欢迎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来，我们先来推荐两个电视剧。 嗯， 一个是宋茜和黄景瑜主演的电视剧《千岁大人的初恋》，明天开始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 嗯，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啊，尤其黄景瑜演的是一个白天失明晚上视力超好的胡族人。不过呢，就是他并非来自地球，而是来自遥远的外星球。 哎呀， 然后他与人类和平相处了好几年，直到遇见了平凡的地球人宋茜。 怎么这个剧情这么的熟悉呢？啊， 遇上星星的你是吧？来自星星的你， 被星星砸到的你。好，好，还有就是洪建涛、胡可和包文婧主演的谍战的话剧《潜伏》，下周起保利剧院上演。好，一部电视剧，一部话剧，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关注的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刚才那个。是不是 宋茜 啊？宋茜提到了她的一首歌， 少女， 嗯， 她和周密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上你》。 睁开眼想的是你，期待甜蜜的光临，时间定格在原地。哦哦哦哦哦，我最关心的你此刻会出现在哪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还想左走还是想右走？为爱放慢了节奏。 爱上你。 所以我们今天选的歌曲全都是有甜蜜效果的。 是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两部电影其实都是跟母亲节有关的，因为应该是这个星期天 5月13号。 对啊，两部相对比较应景的这个电影就要上映了。 嗯， 一个是闫妮和邹元清主演的电影《我是你》我是你妈，这个本周五上映啊。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单亲辣妈迎来了女儿的青春期，他们想要一起去面对这些问题啊。 嗯，比如说叛逆呀、升学压力呀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 嗯、 有趣的就是在戏里扮演一对母女的闫妮儿和邹元清，在生活当中他们真的是母女 哦。 就邹元清是闫妮的女儿，目前正在中戏读书。 嗯，而且闫妮好像生活中确实是一位单亲妈妈，所以这个戏应该是相对会比较。本真的出演啊、 嗯、 对，嗯， 当然呢，在5月13号这一天呢，还有一部比较直白的反映亲子主题电影，叫做《天下父母》，即将要上映了。这部电影讲其实是由养父母抚养长大的男主角执意要寻找亲生母亲、亲生父母的一个过程，最后又与养父母和解的故事。 哎呀，听着就特别的纠结啊、 嗯！ 反正导演表示这也是一部表示孝道的电影啊。不过呢，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呢，比较健康的亲子关系其实应该是一种相对比较平等的那种交流啊。当然，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好，去听首相对我觉得在他的歌曲当中是比较走感人路线的一首了。 对，来自吴建豪《妈妈》。 嗯，这首歌我们提前送给天下和母亲哦。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她的泪，她掉眼泪。 那年还没长大，常常让你牵挂，是我不好，你担心了吧？懵懂很不听话，也曾顶嘴吵架，我的脾气你没办法。你一个人沉默撑着家，任岁月在你额头刻画。你说爱是唯一的解答，那皱纹是代价，斑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你别再让你留下，我会照顾这个家。亲爱的妈妈，休息你辛苦了。没想过天会塌，总要你等一下，有谁多晚都等我回家。伤了你的气话，无意说的谎话，你的微笑说算了吧。你一个人沉默撑着家，任岁月在你额头。说爱是唯一的解答，那皱纹是代价，斑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你别再让你留下，我会照顾这个家。亲爱的妈妈，休息你辛苦了。 太苦了。 色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有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了？ 这是世界微笑日吗？ 就是以为你吃了什么含笑半步癫，你是吧？啊！ 如果就是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下班在路上特别疲惫怎么办呢？听着我们的这声假笑也能笑出来吧？ 对，就艾科其实经常会就是发出这个。非常开心的笑容， 很奇怪， 就是每次一照镜子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自己，是吧？ 就觉得自己智商减半了很多。 没有，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开心啊，这个一个状态呢，我觉得要保持。所以说，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自动回复，仅供一乐了，好不好？ 首先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呢，可以回复微笑或者微笑两个字，都可以收到我们的惊喜哦。 哦，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好不好？期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笑容之后，自己也笑一笑，好不好？ 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一天你不开心，但是，强忍着自己微笑一下，心情也会大好哦。 拼拼黑福利。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在你身上就像一把风的吉他。 迷人不一定要比基尼，你的笑容已经非常卡哇伊，想要度假不用去到哈哇伊，椰子树刚好种在我家院子里。 想要买醉 买醉 买醉， 不一定要喝酒 喝酒， 一起干杯 干杯 干杯 干杯， 用音乐来灌醉你。 如果一个人没得五个理理，寻找着你的光亮，暧昧的真正意义，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如果是爱的人没得五个理理，寻找着你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好了，一首很轻快的歌，乌克丽丽，来自于周杰伦， 让我们去了一次夏威夷。 对，听这首歌也会让你不自觉的会有点嘴角上扬的感觉哈、啊，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对，这、但是最近我发现就是脸上突然多了一些痘痘啊，让我不得不就是有点苦笑 啊。 对，就是这、因为这个痘痘对于很多女生和男生都是一个很大问题的困扰。 对，本来说你特灿烂的给别人一个笑容，说别人就没有看到你的笑容，光看你脸上长痘了。 哎，你怎么最近伙食不太好啊？ 上火了是不是啊？一个长痘和祛痘，我想可能是很多男生女生啊，无论是在青春期或者后青春期，甚至现在，你其实都会经历的一些困扰啊。 嗯。 啊，包括你吃的不好啊，饮食不当啊，新陈代谢啊，还有青春期，其实都可能会长痘。 对，会让我们特别费神，而且很多女生为了治好痘痘会尝试很多种办法，甚至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啊。怎么今天我们今天真的要教大家怎么治痘吗？ 哎，其实可以、因为我最近种草了一款 APP 啊，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新氧 APP。 新氧哪个新哪个氧？ 新鲜的新，氧气的氧。 哦，新氧 APP。 对，年轻男女都在用、特别火，因为我是通过我身边一个朋友推荐给我，所以我才下载的。 哦、这个新氧 APP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啊？ 就是上面有很专业的一个解析，对于你痘痘啊，包括这个面容，你是什么油性皮肤啊，中性皮肤或干性皮肤等等，而且还入驻了7000多家专业的医美机构，可以真正有效的通过一些医美方式去掉脸上的一些痘，而且价格特别美丽。 哎呦，神奇了！ 就是说，有朋友就去体验过，就发现有1000家这个医美机构的祛痘管理只需要1折。 哦，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被这个长痘这件事情困扰的话，其实你很简单就去下一个这个 APP 就可以了。 对， 是是， 就可以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新鲜的新，氧气的氧哦。 哦，新氧 APP， 明白了。好吧，这我们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了，对不对？ 对，所以说长痘痘这件事情其实啊，就跟年龄有时候真的没关系。比如说你20岁、30岁、40岁都有可能会冒那么一两颗痘痘，所以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这些皮肤问题。 Oh, 随便你改，女人越坏男人越爱，一个人心里的想恋爱真的机会依赖，扭扭捏捏不肯放开，空等待，等到脸色发白，等到姑妈不来，求求你就不要再装乖， 就说吧， 女人若是想要活得精彩， 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即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我们刚才呢放了一首很轻快的歌， 对， 你刚喜欢的一首， 加一加二十三十四十， 就不管什么年纪都得活出精彩来。 是， 接下来的我们要看到的这个节目就是朗读者啊，他马上好像就要回归了，对吧？ 就是也是一个女人活出了一份精彩啊。去年央视主持人董卿以制作人的身份呢，做了一档非常有文化的综艺节目，叫做朗读者。 对，现在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六第二季回归了，播出平台还是央视，每周六晚上的8点播出。 第一季其实评分就在8.6分的高分，而这一季呢，这档节目继续主打名人读书的设定。在第一期节目当中请到嘉宾就非常大牌，姚明啊，宗庆后，还有贾平凹。 对对对， 还有尚未亮相的一些嘉宾，有胡歌、李彦宏、余华、李宗盛等等等等。 所以其实他的首期节目是初心做主题的，就是姚明分享了海明威的《天真的高贵》献给体育爱好者。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文章里面的一句话呢特别适合和大家分享，说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说的有道理。 是的， 但是董卿好像说这一季开播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感受是焦灼。因为临近开播日期，节目才录制了不到三分之一，但是能请到这样的阵容，很多人觉得应该是他感到骄傲才对。 对， 因为第二季朗读者相比较第一季会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对，简单说就是开合度会更大，然后呢包括一些作品的选择也会如此，同时呢舞台设计节目也会有些突破，比如说会有一些双人的朗读啊，还会有一些跨时空的这种连线的朗读。其实我觉得总结一下吧哈，读书是好事儿，而且真的我们那天世界读书日就说过， 不是说治失眠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让你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 对，但是朗读者去年在播出的时候存在一点问题，就是过分的煽情，而且很多新闻的标题都是什么催泪呀、泪洒呀、戳中泪点呐、啊，所以这个感动之后还是需要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吧。 对，其实这才是思考，才是读书的意义。希望这一季的朗读者二少一些煽情，多一些理性，让我们更多的可以思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ime Machine， 来自 Ingrid Mattson。 对，时光机器，一个世界上现在还不存在的，但是却被很多人去趋之若鹜的，就是特别想要去发明的一种机器， 就是想像一个哆啦 A 梦一样变出一个时光胶囊的机器。 对，有人就会有时候做一些暂时实现不了的想象，比如说哎，如果有时光机器的话，你想去到什么时候啊？对， 去到一个比较容易成名的时代 啊。那不就是现在吗？ 或者说就是去到一个网红刚刚爆发的时代。 你想当网红？ 哎， 有这个想法， 要有这个潜质才行。 我、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但是呢，它却会有一些法则。你看现在我们说到网红的时候呢，可能未必啊，这是一件好像那么荣耀的事情。 是是是。 说，哎呀，艾克你长得很网红，对，你会开心吗？但是其实当网红确确实实也是很多女生选择的一个方向，生活的方向。那网红有什么法则吗？哎，现在要说的是一位阿根廷的艺术家阿玛利亚沃尔曼，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这个大胆的尝试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告诉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尝试呢？ 关注了娱乐最王牌。 好，接得好。我还以为你要打回去，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下了一个 APP。 好，这个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沃尔曼在社交的网站上面发了一张图片，然后配图说优秀和完美啊。之后他就开始上传了一些网红标配的照片，比如说名牌啊、时装啊、可爱的自拍啊，就要把自己打造成这种标准白富美的形象。 哦，据说当时他的粉丝也迅速飙升到了90,000多人，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之后呢，他就突然宣布说我有男朋友了，而且晒两个人非常甜蜜的合影。粉丝这个时候出现了分化现象，有的说相信爱情，有的说哎，赶紧取关吧。 对，然后没过多久又说失恋了，然后呢又发了伤感的文字啊，然后呢失恋以后的他好像开始放飞自我，发一些这个比较哎这个尺度啊比较大的照片，然后呢表达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啊，然后呢等等等等，很多这个粉丝的心就简直碎了。哎呀，然后也有人安慰他， 希望他停止堕落。没有多久又说，哎，我又正常了，我又找新男朋友了，又松了一口气。你说这个人，哎呀，就是这个状态，这么起起伏伏，来来去去。 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就突然发状态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就是我做的一场行为艺术实验。他并不是什么白富美，也不是什么拜金女，他在社交媒体上一切举动都是策划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对网红和网络世界有所警惕。 对，就是他总结说，其实网友的情绪太好操控了，就当你沉迷在或者沉溺在网络上别人的生活当中，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被操控了。 对，另外呢，对，其实对于很多网红来说，过分的沉醉于发照片啊秀生活，不知不觉当中就沉醉在这种修图滤镜当中，真真假假分不清。 对，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你会是什么样的感想呢？ 梦想与现实， 对， 差距有点大呀。 工作一年也买不起三瓶。 然后呢，我其实倒觉得说，梦想是梦想，现实是现实，有的时候梦想是可以照进现实的，有的时候梦想和现实当中呢可能也不能画等号， 是， 这就要求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这一轮鸡汤灌的连我自己都喝不下去， 服 没有啊，就觉得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说一个鸡汤说的很生硬，有点咸了啊，赶紧吃点清淡的啊。那个，怎么，咱们来点清淡的呗？ 可以啊， 好不好？ 比如说呢， 你的新发现今天有没有？ 有啊，今天去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农夫市集。 对，我那天是看有推送说，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你就去逛什么菜市场，有人推送还挺流行。 但是我要先纠正一下哦，农夫市集和菜市场不一样哦。 啊，知道了，啊，听听看，然后预热题也在其中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常在国外生活的小伙伴肯定会对逛市集非常熟悉，即便不花什么钱也能淘到不少的乐趣。复古市集总能买到一些古银器、怀表之类的小玩意儿，农夫市集呢便会摆满了果酱、奶酪、各种食物，霎时香飘四溢。在欧洲，这样的农夫市集特别常见，也十分受人欢迎。比起国外五彩斑斓和已经形成规模的市集文化，农夫市集在国内还处于起步的阶段，虽然一年到头也能看到几场，但要么就是苹果草莓市集那种特别远，去一趟要花上一天的时间，要么就是只持续一个周末，临时摆摆摊儿就完事儿了。一度以为在大北京，如果想找到一个原汁原味、没有被商业化的农夫市集，是件特别奢侈的事情。没想到就在三元桥的边上，有一家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这里强调生产者和消费的直接对接，这就意味着买到的菜是自家种的，酒是亲手酿的，酸奶、奶酪之类的乳制品也都是卖家自己发酵的。农夫市集有的时候体会的不是买卖本身，也并非在此见识到各种新鲜的食物，更有意思的是一种匠人精神的宝贵在这里比比皆是。他们都相信来这里可以让吃变得如此简单。那么今天的送分题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有机农夫市场是在三元桥吗？精致女孩出门要全副武装，人保旅游险、家庭险、行李险、意外险，精致出行你也来一趟。 更多精彩活动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详询中国人保官网 APP。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 APP 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吓我一跳！ 怎么了？ 没有。对，没关系。是一个专业 DJ 专业的一个操作小失误，没关系啊。来把问题重复一遍吧。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农夫市集是在三元桥吗？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编辑自己的答案，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 JFM， 杨军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今天的奖金应该是600块了。 对， 大家加油。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在18:02再次给你一个灿烂的微笑。 啊哼，大家可以回复微笑两个字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抛砖引玉啊，我们抛砖引玉，我们自己是砖吗？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有一个灿烂的笑容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这个问题再重复一遍了。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农夫市集是在三元桥吗？是或者不是呢？ 嗯，加北京地区的手气好，看今天电话打给谁，有600元的现金红包。来听 FIR， 我要飞， 我要飞，飞上 北， 一直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挑战更冒险。我要用 电话现在也接通了，看看今天的电话打给谁啊。 Hello Hello Hi 怎么称呼啊？ 你这笑得好开心啊。 我还以为我不会有机会了呢。 你有机会，你有机会，我们都有机会。 我会错过。 嗨啊，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祝你开心啊。当然你刚才笑的其实已经很开心了。 嗯， 我你的名字叫做 我先喝 上照顾、啊、对， 应该特别下酒啊。 嗨对啊，就有我有五香花生豆，你有酒吗？看着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朋友，一个姑娘。然后呢， 我有故事。 对，照片是你自己吗？开玩笑， 就聊天吗？ 太不会聊天了。对 对，就应该是他自己吧，就是保持这么纯真。 人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咱们俩说话了，你知道吗？ 应该自己的宝宝，对不对？很可爱。 对 啊，好，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故意的。好，现在心情放松一点了没有？ 放松一点。 祝你成功，加油。 好的。 好，我们从第一道题送分题来开始。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听题，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请问世界微笑日是唯一一个以人类表情为主题的节日吗？ 是吗？ 不是吧。 今天一开场的时候我还感慨过 那个 啊， 还有什么世界哭泣日。对，没有啊，这就是第一个了啊！而且我们开场说过了，你肯定不是从一开始就听的，对不对？ 就是那个，因为会 接那个电话嘛，广播室电话，然后我就把收音机关了。 哦，没有，我们是开场五点多钟说的，可能你也那会儿还没有在在听呢。 是那个时候没在。 对对对，世界微笑日真的是唯一一个以人类表情为主题的节日。那咱们怎么来纪念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答题失败呢？我们笑一下好不好？三二一，哈哈！ 茄子。要拍照， 没关系，没关系。 哎，谢谢五香花生豆，谢谢您啊，也替我向那个其他什么那个还有什么黄豆、大红豆，什么、啊、 那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来那个阿雅的那个冰花小姐里面？ 对，还有什么茴香豆什么都问问。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开玩笑啊，有一个九块九的小红包作为鼓励送给你，好吗？嗯， 谢谢。 好，再见啦，拜拜。好，我们请导播老师打给下一位朋友。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来进行接下来的白给100块。嗯，刚才一位朋友挑战失败。 嗯，这道题应该是挺简单的了。 嗯， 所以我们请第二位朋友。Hello， 嗨， 嗨， 嗨， 男生。 Hello， 你好， 哎，你好 啊， 怎么称呼你？ 我微微一笑很吓人。 他的微信的名字真的把我们也吓到了，微微一笑很吓人。 你是出来跟我们捣乱的吗？ 对呀、啊，对你微微一笑很吓人， 有多吓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哎，这都有啊，都有这些名儿啊！我跟你说，真的，加油啊！我看你的这个头像是北京国安的，你是国安的忠实粉丝对不对？国安球迷， 对对对。 啊，那个有什么想对北京国安说的吗？ 啊，国安永远等你。 好，说了我们也不会替你转告。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口号对不对？好，加油！希望你今天能够争第一，把这个我们的现金都拿走，好吗？嗯， 好的。 开始了，准备 ，ready， go。 请听题：1995年的今天，歌手邓丽君逝世。邓丽君有一首代表作叫做《小城故事》，请问这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吗？ 是吗？ 是。 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也在那边点头哈、嗯，没错哈，电影名字就叫《小城故事》，主演是钟镇涛还有林凤娇，对了、嗯，来第三第二题，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有一种武功叫乾坤大挪移，请问乾坤大挪移是一种日行千里的轻功吗？ 不是。 这前两题对他都很简单啊、嗯、当然不是了哈，那个乾坤大挪移是一种什么功夫呢、嗯、张无忌要是把你的这个功夫化解掉的一种啊、 哦、 对， 是可以负负得正那种功夫是吧， 啊，有点像慕容复那一招啊、哦、差不多吧，反正就这个意思哈，恭喜你答对了。 第三题也很简单，对于你来说，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在俄罗斯举行，请问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世界杯吗？ 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世界杯吗？是吗？回答三二一，是还是不是？ 是。 哇，这个是，这也是你就知道对不对？ 嗯，对， 猜到了。那 他那个对特别没有底气，对 对。三题答对，恭喜 恭喜， 反转了。嗯，怎么样？继续吗？继续吗？ 继续。嗯，对 啊，真的继续啊？ 啊， 真继续。 啊、哇，这他今天这个胆子很壮啊！ 但第四，我要提示一下，第四题不简单呢、哦。 来， 没关系，没关系。 在周星驰的电影《食神》中，史蒂芬周凭借一道黯然销魂饭打败了唐牛，获得了食神的称号。请问，在决赛当中，唐牛做的菜是狮子头吗？是吗？三， 不是， 一，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这个音乐出现代表着你又答对了啊。那唐牛做的菜不是狮子头是什么？ 啊，不知道。 嗨， 总之就是他蒙对了，是佛跳墙。 对，不是狮子头。 嗯， 哎呀，蒙也蒙对，那这个咱们只能是把最后一道题拿出来了，最后一关了啊！我手心儿开始出汗了， 有600块呢。 就是，怎么办？ 第五题啊，那我们要提高一下难度吗？ 提高一下难度，我们直接问最高难度的一题。 嗯，好，那这题吧。 来， 都江堰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水利工程，请问都江堰是坐落在长江支流嘉陵江上吗？ 是吗？三二一， 是。 啊，就差一点儿 呀。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当了一次坏人，给你选择了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 不是嘉陵江，正确答案应该是 岷江。 江啊，哎，遗憾遗憾遗憾，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惜了， 真的。 但是最后一题其实难度已经相对比较高了啊，有可能大家一时半会儿会想不到到底是哪儿啊。 是因为我如果换一道题的话，可能那个还不如这道题呢，因为另外一道是一道历史题。 哎，对啊，我们把如果我们问那道题，岳飞是古代名将，请问岳飞生活的朝代是北宋吗？ 是。 你看， 再次答错， 这都是一样的。 历史题、地理题都错了。哎呀，这个微微一笑很吓人。你看来上学的时候也没少吓人，历史课、地理课都吓光吓人来着。 当然，我们今天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一次鼓励哦。 啊，也谢谢你对北京国安的支持，国安永远争第一，也希望你继续努力，好吗？ 哎，好的。 好，谢谢你。预热题答案可以给我们公布一下吗？ 是在三阳 江。OK， 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在世界微笑日， 怎么了？ 出现的这个微微一笑很吓人， 对，就会让我们有种惊喜。 对，我就 是给我们唱反调的， 紧张的我真的说都不会话了。我跟你说，差一点就把钱送出去了，但是我为你的勇气鼓掌啊！ 对，呱唧呱唧。 对，这样的话，我们的奖金会继续的累积， 明天700块。 嗯，说这个艾科现在学坏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哪有啊？ 谢谢今天参与我们的今天的互动 ，calling 两位朋友，谢谢我们所有刚才发来预热题的朋友。 嗯、 接下来没关系，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请大家做好准备。 哦、 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白杰 FM 好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我们还是同样一道音乐题，就在现在，要请各位来参与哈。 啊， 我们会放送一首歌的最前面的一小段的部分。 好， 然后呢，其实我在想，只要大家发送歌名就可以了。最快发来的第一位会有一个小红包，以及之后。会中间选择一位获得小红包，好吗？ 对，先让大家准备好手机的对话框， 准备好了吗？ 二三， 开始。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

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 辛晓琪，李宗盛写给辛晓琪的歌，好，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 嗯，好，但是有点苦情歌的味道，所以我们气氛还是要转回来啊。因为待会儿我们如果想听舒缓一些的歌，可以留到走心的六点半的那个时间相对啊。 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有听众啊，或者是我们好朋友强烈要求我们播放这首歌。对，世界微笑日啊！ 哎呀，碧花小姐， 让下班路上的朋友来继续微笑微笑。 名正前存了好久，就等今天一打而光。因为最近爆的舞会邀我今晚热力开场，先疯狂的 shopping， 亮片洋装买个一打，再一双高跟鞋，摇摆舞姿绝对火辣。扑克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轻盈剔透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嗯，再画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自己都喊哇哦，推开窗吸取太阳热度，信心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开闹有我登场，屋顶也卸掉。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一招呼号。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金城武夜神会点到。真是的，在一下就搞得全场温度升高，好多男生盯着我就脸红害羞赶快跑掉。 Don't worry， 趁着空档喝杯奶茶做做也好，我漫不经心眼神一飘， bingo 正中目标。哦，他真帅气发烧配我恰到好，小鹿在乱摇等不及热恋开跑。快走过来快走过来，我心里碎碎念着，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一转身气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男生厕所，原来我只是多皮滑，大家都笑我。

马可波罗由中国诗人维绵和德国作曲家施耐德用中文创作，并且由中国、丹麦、英国等歌唱家用中文演唱，创作方式独特。据介绍呢，该剧在广州首演之后，将于5月16号开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五元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以及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还在担心黄金不升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升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段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大家知道，哎，我们的这个音乐素描要开始了，我们要相对安静这么一阵儿了。就在夕阳的余晖下，在世界微笑日这么一天的傍晚时分，我们又会推荐什么歌给你呢？ 通过一首熟悉的旋律推荐别人的故事。 对，今天的这首歌我甚至不用把它的歌名都念出来了，因为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唱的歌。好吧，那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大家对于这首歌的感受吧。 生物花絮也他说，我可能有一颗比较老的心，作为91年的人，从小听到大，一直觉得非常美，非常美。曾经有人说过，东方人从来不说我爱你，只用说一句，今晚的月亮很美啊。只怕这就是这首歌最浪漫的诠释吧。 再怀旧一次说，去英国留学，去旅游局3次都没有拿到 VIP 卡，失望焦虑地走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听到街边的艺人用风笛吹了这首曲子，当时特别的感动，那就是家乡的声音啊。 所以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画面和场景。 对，也有人会渐渐明白他的歌好在哪儿，因为他的歌里面没有怨气，即使唱的是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他不给听者情绪染色，不让忧郁的更忧郁，绝望的更绝望，给别人的情绪染色是赢得喜爱的快捷方式，在情绪的深渊里推人一把，真保让人一辈子记着你。 但是有人说邓丽君不忍心这么做。 我爱你有几分？ 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 介绍这首歌，甚至不用念到它的歌名儿、都会有人跟着一起来唱和，也是我们少数在播放歌曲之前都不会念到歌名的这首歌曲啊。 对，所以呢，这首歌曲可能会让很多朋友勾起一点点遐想的空间。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刚才说，其实我们东方人表达感情就是很含蓄，对吧？就有的时候你想表达一个感情给别人，你会说啊，今天的月色真美啊，我说今晚的月色真美，你说是的啊，对，就是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含蓄。对，如果月亮刚好被云遮住的话，怎么办呢？ 有点娇羞， 看飞碟。啊，没有，所以大家表达问题很含蓄。比如说，这儿一个叫农夫的朋友说：“原来白姐长这样啊！”你看，就这一句话很含蓄的表达了多少情感啊？ 但是 我，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个语气要是描述出来说：“哦，原来白姐长这样啊！”好一点， 还是很奇怪。 主播私房歌， 好，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们希望能让大家满意，从第一首歌让我来推荐，好吗？好吧，就从这首开始吧，因为今天是星期二，对不对？ 对。 那英文应该是 Thursday, Monday, Tuesday. Sorry， 你是太想到星期五了吗？ 英文老师听到这段对话的话，可能会不认我。 这个前奏呢，其实会让你想到这可能会，哎，是一首像特别像中文歌，或者是一个什么，甚至是有可能是泰语歌出来的，肯定是一个很忧伤的旋律。并不是，叫 Tuesday。 One year like any old other year, in a week like any week, Monday lying down, half asleep. People doing what people do, loving, walking and getting through. No portraits on the walls of 7th Avenue.Tuesday came and went like a helicopter overhead. The letter that she left, caught her dressed in red. Tuesday came and went, one September when, will she come again?Upon a blade, is Monday coming back? Well, that's what Mondays do. They turn and turn around, afraid to see it through. 特别喜欢那首歌，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喜欢，因为是唱到这个星期几，然后包括唱到这个 Juicy 唱到星期二的歌里面，我觉得目前听到我目前为止就很值得推荐的一首哈。他其实开始唱的很普通啊，这是很普通的一年，很普通的一周，然后星期一姗姗来迟，然后星期二突然降临，然后呢后来其实在讲了一个很伤感的故事 啊、 Tuesday。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好，接下来一首轮到艾克来推荐。 哎呀，这首歌曲啊大有来头啊没有啊，开玩笑，就这首歌曲其实我推荐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它不用做过多的渲染，喜欢方大同的人都知道他每一首歌曲创作背后可能是因为世间的万物，也有可能非常简单，就是只是因为你一个人。 OK， 所以呢今天推荐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的因为你，来自主播私房歌艾克的推荐，一首超辣听的歌。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也许会啊。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这 DJ 的对白是不是？ 剪一首诗，录完这编曲。 谢谢大家的祝福啊，包括祝我们开心幸福的朋友们啊，也谢谢依然每一天都会有人发来自己晚餐给我们看的朋友们，反正感谢所有的朋友， 对， 谢谢你们啊，这些我们所准备的好歌也都是因为你，因为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大家微笑起来吧。 有人不放 好了，我们继续请艾科为我们推荐下面的一首歌。 如果说刚才我推荐这首方大同的《因为你》不是一个热门单曲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应该是算 KTV 的榜上有名单曲了吧。 有些歌就是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好像你身体里面就一细胞就会跟着有一些反应， 对，带动起来了， 就饿了，就是 是饿了吗？ 没有，听什么歌这个时候都会饿。嗯， 所以今天推荐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铿锵玫瑰》啊， 大家都很喜欢。 那女孩子手下一朵玫瑰，而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他承认后悔，这口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你那个黑衣，别要太伤心，爱无悔，爱无悔，爱绝对，他从不以为 铿锵玫瑰，来自林忆莲。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还在担心黄金不生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生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酒，行家选招行。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不知道目前为止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或者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节目是否满意。每次呢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去包括一些客服就是人最后都会问你说，您对今天我们这个评价是什么呀？五星评价是好评啊还是差评啊，对不对？ 回复一还是回复二呢？ 那这样问大家都回复二那位呀，对，就我们想特别想问问你们对今天的节目满意吗？或者说对今天的音乐满意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希望你在今天呢世界微笑日我们节目的末尾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笑脸 微笑的表情，对不对？哎，我看到 Gary 发的信息，他说能做到8点是最好的。Gary，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假装听不懂的样子。好了，重要的是今天我来挑选的最后的一首歌，其实这是一首离别的歌，其实是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它却伴了一个欢乐的节奏。其实这其实是很多人面对离开的这样一种不一样的一些理解。东方人可能会很伤感，但是很多的这个西方人呢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要去祝福。对啊，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心态哈。这首 I'll be missing you 很经典的歌，别忘了，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歌，发笑脸过来，然后我们看一看，给我们一些鼓励和肯定，对不对？ 你知道吗？就是在平台上看到这个名字微笑的时候，突然之间百味杂陈。 对，因为这个普通的微笑的表情有的时候是可以表达很多的情绪， 对对对， 有甚至不开心也可以发，对不对？ Every breath, I know you're still living your life after death. Yeah.